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喂，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68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港人港事， 好啦，全新一集嘅港人港事咧，又嚟到同大家见面啦。虽然咧，即系今日咧，就可以话系又换咗一个新环境嚟到同大家录音啦，所以可能声音质素上面咧又会好一啲啦。咁但系咧，声音好咗就唔代表咧啲时事就好咗噶，因为今日咧同时间亦都有好多古古怪怪嘅嘢会发生，一阵间咧就同大家分享分享。不过啊，喺节目开播咧，即系我哋就讲下其他嘢先啦，啊，政改嗰啲弹埋一边先啊，就会喺下半部分同大家倾下嘅。讲下 D18 先啊，真系又嚟啦！呢、這个偷图事件发生咗咩事？嗱，唔系猴子偷图啊，系偷人幅图啫。 系啦，偷人哋幅图，仲要偷富人嘅图啊，真系阴公啊！咁啊，大家知道啦，其实 D18 嘅 Facebook 专业啦，就成日都有好多嘅图啦吓，咁就话啊，你同意嘅就 like 同埋 share 咁样，或者你讨厌呢个人啊 like 同 share 咁样啦，咁啊。咁啱有一日咧，咁就佢哋用咗富，即係大家知道其實前嗰排就只狗喺只狗啊喺呢個 未雪事件， 未雪事件啦，係啦，上水火車站同埋粉嶺火車站嗰件事啊。咁啊 D 一八咧當時又用咗啲圖，咁就話咧就就係咁啱係富人入邊嗰啲人嘅圖嚟噶。咁於是咧就引起富人嗰班友咧就去對 D 一八口誅筆伐啊。咁啊引起了罵戰啦，咁當時大家知道黃世濟都喺 D 一八度兼職緊啦，屬佢自己講兼職啦，咁啊佢就即係都進行反擊啦，甚至一度將呢個富人入邊有啲啊針對 D 一八嘅人咧，就係作為呢個所謂嘅即係某某人嘅打手啦，咁啊唔開名啊教主打手啦，咁啊而個問題咧就後來就。佢就公布咗佢同富人阿容山嗰啲對話啦，咁其實就話富人亦都係即係都某程度上係同意轉載啲圖嘅，咁當然要加翻啲 link 啊嗰啲咁啦。咁最後就係 D100 嘅 admin 啦，就去出手，就俾咗4000蚊富人，咁就件事啊即係停戰到此為止啦。啊，咁啊係啦，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咧就。今次呢件事咧，亦都可以見到 D100 啊，幾即係仇家都幾多下噶，真係。 咁其實就以往都已經俾人投訴過噶啦，即係喺今次富人事件之前咧，其實 D100 以往都好似已經俾人話過話，喂大佬你次次都攞人哋啲圖啊，或者啲可能影片咧，跟住就唔 upload 翻嗰佢哋嗰個資料來源啊。 系啊， 咁其实就唔系净系富人嘅，以往都有其他人都投诉过。因为我哋记得咧喺 Facebook 咧最近系有一啲事件发生过噶，就喺今年发生嘅，就系、是、关于呢个新型环首期嗰、那个组织啊，即系不停咁开个群组咧，又俾人铲除，系因为话佢抄嘛， 系 啊，抄得好严重啊嘛。咁其实 D100 咁嘅行为会唔会都算系其实喂？佢同嗰陣時新型環首期嗰個咁嘅行為其實不無多樣嘅喎。 營環首期嗰樣嘢咧就比較特別，因為大家知道其實營環首期係將網路上不同嘅特別嘅圖、不同嘅一啲片咧去公開咁 share 出去，而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佢哋係冇牟利嘅嘛，佢哋純粹係 Facebook 入邊話，哦，覺得呢個好得意，或者可能啊，例如舉個例，可能啊，帳爆好 on do 啊，咁呢啲嘅。轉載 share 出去啫，咁俾人睇啫喎。但系 D18 佢本身係一個所謂收費嘅網台，而且咧佢哋係好重視網頁嘅 like 同埋一啲Facebook 嘅 like 同埋 Facebook 貼嘅 share 同埋嗰個like 嘅情況啊。佢好重視呢樣嘢嘅，因為佢哋成日就喺節目入邊講啦，就係話哦，我哋啊我哋嘅節我哋嘅。D100 的 page 有多少個 like 啊跟住我哋有幾多人聽啊？咁呢啲咧其實係佢作為招攬佢收費人士嘅一個工具。 但佢佢多次強調自己有70多萬嘅聽眾噶嘛，但係得萬幾人俾錢係唔合理噶嘛。 係啦，咁啊當然申報你先啦，小弟又俾咗錢嘅，小弟一年一次過俾咗3年啦。係，咁啊 要抌幾多水啊嗰度？ 3000銀啊，買咁我因為點解咧？其實就係、是去。當然是要收集翻一啲D 一百，其實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網台啦，即係我哋咁講啦，龐大的網台。咁啊，俾呢個啊花生啊，或者係呢、這個啊呢、這個呢、這個咩咩咩教主 radio 啊，或者咩時報咁嗰啲係比較詳盡嘅啊。咁同埋佢啊，當然係因為阿森哥嘅專業嘅問題啦。咁咧，森哥都比較專業嘅時事評論員。咁我哋都要聽取佢哋嘅一啲睇法，同埋作出一個現行嘅研究啦。咁係咁啊。當然就係話，佢因為要藉住 Facebook 嘅 like 作為生財嘅工具啦，咁呢個係同牟利係一個好大嘅關係。 但係呢個所謂嘅生財工具個前提係佢要有廣告費先得嘅喎。 係啦，係啦。 但問題是你咁多個 like 都冇廣告費喎。 唔 係 啊， 係嘛？ 佢唔係藉住廣告啊，佢係要藉住佢 Facebook 或者網路上嘅迴響嚟吸引所謂嘅即係俾錢去聽，俾錢去聽，已經唔係自己有啦。已經冇自己有呢回事啦，跟住佢哋嘅講法啦，就其實係其他嘅，即係俾錢去聽或者俾錢重播咁樣， 即係服務使用者啦， 係類似呢只啦，係啦。咁所以就係你又要藉住 Facebook 嘅 like、Facebook 嘅share 去做大自己嘅聲勢啊嘛，係咪？呢個係唔同嘅呢個啊。 有冇可行咧？我覺得 係啦，呢個可行與否，其實我唔知啦，因為有人頭腦發脹啊，咁我真係唔知啊。咁當然我哋。或者即係我哋有啲朋友其實都係比較對 D 一百比較清楚啲啦嚇，咁我哋就即係不便評論啦。咁啊，大問題就係話咧，其實呢件事件之後咧，係引嚟咗富人嘅一啲僆仔啦嚇，或者係我哋有啲朋友啦嚇，我哋有啲朋友啊喺 Facebook 上邊啊。就寫住呢個 D 二八啊，跟住 send 咗自己條 link 出嚟啊，即係有一路串呢個 D 一八啦。不過咧，其實個問題就係話咧，即係 D 一八啊，基本上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啦，即係結怨甚多啦。即係阿教主咧就明目張膽嘅得罪人啊，但係咧。方丈咧就係呢個 暗地裏 得罪人啊！ 佢兩個真係其實都 霸氣地得罪人， 其實都幾似喎，真係 係啦，冇錯。例如我哋阿 Kelvin 哥係咪先啊？俾人串啊，俾阿方丈串啊，讀唔成書又留班，呢啲真係咧，即係好暗地裏喺度串人嘅，其實 我成日都話啦，即係正所謂寧欺白蘇公，莫欺少年窮啊嘛！ 冇錯冇錯， 即係如果咁樣計係人哋係咪要惡言相向話？你都唔擺得幾耐㗎啦，咁係咪要咁講咧？唔係啊嘛，即係變咗就會覺得，唉，其實大家都係同路人，都係大家都係做網台啫，使唔使去到咁盡先？問題 係我自己就會有咁嘅睇法，就係話你作為一個網台啦，咁你其實你係要吸納自己大部分嘅觀眾，當然係聽眾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你係用一個結怨嘅方式去做嘅話，其實並唔係一個 明智決定。我諗最重要就係你新媒體始終就係大家都係同行啊嘛。係 啦。 反而是要更加團結一致啦，有咩理由會調翻轉頭就係、是、哇，即係你係同行，我係同行，同行如敵國咁。喂，大佬，你呢個新興嘅媒體其實係好站不穩腳嘅喎。即係如果你咁快就同人結怨嘅時候，咁當你真係有起事上嚟，邊個幫你呢？ 咁呢個就係佢哋自己嘅問題啦，即係我就不便評論咁多啦。 係有人真係覺得自己仲係好似 DBC 年代咁，即係會有條大水喉繼續肥啊，繼續有個政治背景繼續肥佢咧。 咁當然啦，呢、這個就佢就成日中意被迫害啦嚇，咁當然加埋啊， 迫害妄想症。 系啦，系啦，咁同埋加埋啊几个比较彪悍嘅网路人士啦，咁其实佢哋即系你话 D 一八究竟系个前景系点咧？咁我就不便去评论啦，因为吓、有人话好冇，有人话冇钱噶嘛吓、啊，方丈成日话个台冇钱啊，又话财政紧绌啦，但系点知啊方丈去咗半个月欧洲，成家去咗半个月欧洲游船河，即系你冇钱极都有限啦。 咁唔同你。 方丈成日强调自己好穷噶嘛，哎呀，我的身家得翻个4000万呀，啊，4000万抌晒落去啦， 好啦， 咁冇嘢好讲啊，大佬， 一提把几火，大家记唔记得啊？想当年呢个华茂增产案啊，嗰个主事人啊，专睇风水掘窿嗰个啊， 哦， 我有7亿啊，我都好穷噶，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其实 嗰、那個風水師究竟粒粒埋埋幾多錢我就唔知啦。不過就方阿方丈喺佢自己嘅節目入邊成日強調，我身家得嗰幾千萬呀、啊，哎呀我全部抌曬落去啲一百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既然你成副身家抌曬落去，咁你點解仲住半山呢？咁你點解仲要去歐洲去成半年咧？仲有佢、哦、今年唔止係今次出遊喎，佢仲有今年仲係。第二次、第三次出國噶咯吧，出離開香港， 有冇人贊助佢啊？ 美洲或者去歐洲，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既然咁多錢，你既然有錢住半山，有錢做呢啲嘢，有錢去養你成家人，咁你點解仲喺度喺個節目度呻自己窮咧？即係你我唔排，即係我唔敢講話你係點樣有咩目的，只不過個問題就係、我哋憑你一啲釋出嚟嘅信息，我哋判斷就係、是。你的財政狀況 應該不是比想象中那麼差喎。 冇錯啦，即係我又不想話即係肥胖啊嗰啲咁啦。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從你喺你節目入邊釋出嚟嘅信息，我哋去合理嘅推斷啊。係，即係我當然唔敢話啊，即係好好無獵啦 嚇。咁又唔可以話，又唔可以話嚇，即係又唔可以批評佢哋嘅。老實講，因為我哋手上又冇咩實質嘅證據啊。 咁當然啦，我哋唔會好似教主咁講啊，話呢啲啊。成日喺我嘅阴影之下，啊冇我就冇你哋啦，啊咁啊即系某台成日有啲串教主嘅节目啦，就成日攞嚟串啊教主嘅，即系话咩？你哋啊，啊你班人成日活喺我嘅阴影之下。咁樣， 咦？咁相對論 咁，當然我哋就唔係活喺阿方丈嘅阴影之下，只不過因為出現咁嘅事，我哋純粹評論啫嚇。 相对论，阿教主真系对自己太过睇重啦，真系 咩啊？但开风气不为先啊！讨论区咧，我发明噶啊， 系咩？ 望台咧，我发明噶， 系 啊，类似啲咁嘅嘢咯，好搞笑啊！ 唔怪得有人报串话，钱系我俾你咪在 买，咁有人上去啊？呢、這个碌咩踢爆啊？就赚呢个方向媒体二十几万个月啊！即係仲貴過商台啊！真係 仲要講到話，其實以前搞網台嘅時候，啲錢係邊個俾嘅咧？即係心知肚明啊！ 吹簫俾喎，係啊！阿蕭山自己講噶，話啲錢我哋話一人一半嘅，但 係 點知 有人趙元暢 已經係我俾曬咁。 趙元暢啊嘛話。 咁我諗咧個問題就係，當然我哋啊乘機啊講講 抽下水 啊，抽下水網台嘅發展抽水啦。咁當然網台嘅。發展我哋將來可能會再講啦。不過就問題就係話咧，當年人民台嘅倒閉啦嚇，其實某程度上係即係丐幫拉大隊走，令到人民台嘅節目後勁不繼，呢個係一個事實啊。即係丐幫同埋蕭山嗰幫人兩批人拉大隊去切割啦，就令到人民台去冧。咁呢個係同教主好有直接嘅關係啊。咁所以就即係。阿蕭山咧就唔信教主啦嚇，咁啊呢個公阿姑爺啊半世區議員啊而家唔係啦嚇，咁啊姑爺咧就話：，我哋都係欠咗阿岸伯一個公道嘅，咁呢個係不能去抹殺同磨滅無視嘅嚇，呢個係嚇呢個將來講嘅網台發展嘅時候先再講啦 嚇。係啦，咁啊藉住呢次事件咧，就好似呢個。富人就向 D 一百就索取翻呢个广告费， 系啦，四千银啦。 最终就亦都 D 一百就愿意俾翻呢个广告费富人嘅。咁其实按理咧，表面上吓事件就应该告一段落噶咯。但系似乎即系正所谓教主就唔介意啫吓，我佛慈悲啊嘛。但系佢嘅手下又似乎唔系几服气。 咁啊，有好多僆仔就喺網上邊啊，啲 Facebook 上邊去串呢個 D 一百啦嚇。咁有一個所謂嘅恆公義好憐憫嘅產生器啊，即係將呢套 key 落去啊，跟住改下入邊啲字啊，咁啊當係即係登出嚟就串呢個 D 一百啦咁。咁當然我哋啊頭先講啦啊，我哋有啲朋友就喺Facebook 上面寫呢個 D 二百，咁呢啲係另計啦嚇。咁但係啊，教主嘅徒眾們咧就好明顯就喺度啊，即係串 D 一百。咁當然呢個只要唔擴大，其實都唔會即係失控啊，就唔會變成失控嘅情況啦。 咁負責人阿容生其實都已經算噶啦， 即係話宣布停戰噶啦， 就唔好再搞噶啦。其實叫啲人，你都知而家啲僆仔係唔會咁容易去聽你講噶嘛，佢話喐你就喐你噶啦，係咪？不過問題係就係、是既然阿頭都已經話算數，咁你哋仲想點咧？咁啊，應該明金收兵噶啦。正所謂咧，你攞咗少少頭彩啊，見好就收，因為山水有相逢嘅好多嘢啊。我哋都相信就係你今日有人係咁樣對你哋啫，他朝你難保會唔會都唔中富居噶嘛？ 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就並已經唔再呢件事就唔再發酵啦。其實基本上啊，咁當然啲途中點樣搞啊，另計啦嚇，真係唔知啊。 係啦。咁就好讲下呢个一传媒先，一身蚁喎依家。 哇！呢、這个警察带队搜索啊，呢、這个阿黎山嘅屋企啊，李卓人嘅呢个 office 啊，就咁根据翻李卓人嘅复述啦，咁其实咧就系话咧系呢个去佢哋个办事处度睇咧，其实就系话咧。針對肥佬咧捐錢俾工黨班議員喺一月嘅會議上邊去為一傳媒講説話呢一樣嘢去進行搜查啊，其實有咗法庭嘅搜查令啊，大家要留意啊，即係申請咗法庭搜查令嘅搜查噶。咁啊，當然啦，即係根據佢哋嘅講法就係話嗰啲搜查咧，就係去到某個情，即係一睇啲嘢啊，發覺同個主題無關嘅就唔再睇啦。咁樣啲警察係咁，根據佢哋講嘅嘢咧，警察態度係咁樣噶。咁啊，呢件事咧就喺呢、這個外國啦，包括台灣咧就引起好大嘅關注啦，包括呢個藍營嘅媒體又好，綠營嘅媒體又好啊，藍營嘅政治人物啊冇乜咁講嘢，綠營嘅政治人物出嚟抽水咁啊，呢啲另計啦。例如呢個蔡英文啊，就喺度話啊，呢、這個咧就馬總統要講一嘢啦，啊蘇貞昌又話呢個咧政府要做下嘢啦， 關馬總統咩事啊？ 我唔知道啊，不過我只可以講啦。這個蔡小英同埋蘇光頭啊，即係呢個電火球咧，就喺度吹水。點解咁講咧？即係抽水啊，唔係吹水係抽水。因為點解咁講咧？喺呢個2003年，大家知道七一啊23條嘅問題啦。當時咧，蔡英文就係陸委會主委，咁啊陸委會嘅全名叫做大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即係主管呢個兩岸事務噶。咁作為兩岸事務嘅部長。你自己都唔去為香港搞23條去直接做啲嘢喎，我唔當你究竟有冇講嘢咧？咁呢個就唔知啦。啊，你究竟有冇去用實際行動啊？包括你用你政府嘅資源去幫呢個香港去反23條咧？冇喎， 反對外國勢力入侵。 咁我唔知啦。咁我呢個中華民國當係中國一部分啦。咁啊。 即系佢可以话系美国佬啊，指使佢哋做嘅。 咁我唔知啦吓。咁苏贞昌就系台北县长啦吓，当时就民望好高啦。咁啊，而后来啊，2005年咧，啊苏贞昌就系民进党嘅主席啊，去竞即系2004年绿营就喺呢个立法院大选入边攞唔到过半啊，陈水扁唔做党主席就由苏贞昌去选。選中了，咁當時蘇貞昌咧就係2005年就係呢、這個即係民進黨主席啊，直至到去縣市長選舉為止，因為大敗啊嘛，大敗辭職啦。咁當時大家知道啦，2005年咧又係釋法嘅風波啦嚇，因為曾蔭權即係董建華辭職啊，臨時政府咧就要去為呢個行政長續任嘅行政長官嘅任期幾多年進行釋法啊，有人咧就係民進黨主席，咁啊呢個人咧。又唔去做嘢喎，啊咁呢系抽水中嘅抽水。例如咧，我哋讲咧 ，Facebook 咧有个人咧就咁讲噶，就系话咧，即系讲呢个蔡英文就出言去帮助呢、這个即系为香港讲说话咧。其实我当时咧就喺 Facebook 入边咧去反去同佢讲嘅。咁呢个人呢个系一个类似港独嘅组织啦，咁讲类似港独嘅组织啦。佢又講啊，感謝台灣國人民支持啊！呢次我哋香港公民派會做好戲俾你睇，相互支持，肩並肩愛拼才會贏啦！咁我就話其實佢哋抽水抽到盡咯。咁跟住我舉翻啲歷史俾佢睇啦。咁佢就話：哇，想當年，世界變啊！我話係啊，世界變，但係佢哋嘅態度係永遠唔變啊！因為大家知道啦，其實啦，蔡英文同蘇貞昌咧，佢哋 無時無刻都會諗翻點樣去攞翻個政權翻嚟嚇。咁啊，即係話就算佢根本就冇去改變 佢在乎嘅態度啊。其實佢在乎根本係個政權啫嘛，佢唔係在乎啲人民嘅生死啊嘛。 冇錯啦，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你既然當年有公權力嘅時候唔去做， 你唔去用，你而家人哋係執政嘅時候，你就突然間自己扮清醒，啊，突然間扮清醒咁就話啊，又要咁又要咁。但係事實嚟講，以一個大局嚟睇，台灣係咪香港嘅嘢關你台灣咩事啊？講真嗰句， 冇錯 啊，即係唔通話啊未説事件咁又關你事，又係政治化咯喎。 系啦，咁當然咧，呢個我哋講過咗啦。咁我哋回翻去蘋果嗰度。咁而家問題就係話咧，佢哋針對嘅就係工黨啊，工黨同、這個、 其實個問題就係話李卓人佢嘅個疑問就係話邊個捐錢都唔緊要。而個問題就係第一有冇人申報呢個利益先啊？第二樣嘢又即係阿李卓人點解要以個人名義唔以工黨嘅名義去收呢筆捐款呢？啊、究竟當中 的利益瓜葛有冇喺度咧？定因為佢係收咗錢嚟到替人哋講説話咧？ 同埋警方嘅觀點就係針對住啊，佢喺工黨班友喺呢個立法會上面同肥佬咧講嘢呢樣嘢啦。 新聞自由呢個問題啦， 冇、錯啦。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我想問民建聯收咗成堆捐款，但喺投票表決上面所有親商界嘅表決入邊係反對嘅喎，即係所有反商界議案係反對嘅喎。咁我係咪又要向廉署告發話民建聯收受捐款，跟住又查民建聯一餐啊？咁我係咪要咁做先？仲有張震遠啊，同埋劉夢紅嗰兩件事，你又唔去理喎，你又唔去搞，唔去理喎。咁 其實未完嘅喎，嗰兩單嘢。 系啊，个问题就系咁啦。你自己都唔去理呢啲事嘅时候，咁点解你咁？ 我假设咁讲啦， 会做咧？ 即系你因为有人投诉啦，你去做，即系有人举报你去做，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呢样嘢。你去调查冇问题。不过而家我哋睇到好多嘅传媒就系借呢椅嚟到未审先判啊嘛。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喂，一传媒阿肥佬你中意捐钱，求其捐钱俾个乞衣。唔通你都话佢政治化咯？ 唔系应该咁讲啦。我哋从法律嘅角度，即系实际操作嘅层面去睇咧。 系 我捐钱俾你，系我认同你嘅理念。只要冇呢个等价交换嘅情况存在咧，其实未必告得入嘅。 系 即系话我捐钱俾你，你帮我喺立法会度讲说话。如果因为佢要讲言论自由，唔系因为佢其实，例如李卓人喺当日喺被指嗰次立法会会议上面咧，其实冇提过苹果呢两个字嘅。佢係講有，即係講緊渣打抽廣告嗰件事。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因為佢咁樣嘅質詢，你就話佢係 啊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啊，或者收受 咁話，因為呢一個 得嘅喎， 唔係佢叫渣打去抽廣告噶嘛。而家呢個係個社會現象嚟噶嘛。 佢係討論緊行政長官借住唔出席渣打馬拉松等等嘅政治動作，逼渣打抽蘋果。 係 個問題就係話咧。就是你如果作為一個議員，我收錢，跟住我喺立法會度講一啲相關嘅嘢，如果我直接幫蘋果講説話，喂，點解你抽蘋果廣告？咁樣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係真係中咗招嘅。但係問題就係佢哋係針對佢唔係為蘋果講説話，而係針對呢個立場。大家記住呢個立場去講就係話，我哋要維護新聞自由，我哋要因為你要咁樣去。阻礙新聞自由，先提出質詢噶嘛？ 因為前提係你係問題就係佢而家質詢嘅唔係為蘋果去質詢啊，而係佢實際係點解你政府用政治壓力去逼人哋去阻礙呢個新聞自由？係 啦，咁如果 呢個係個社會現象嚟 嘅 喎， 如果李卓人即係工黨咁樣嘅話，會被人告嘅話咧？咁样民建联死噶啦， 死硬 嘅，因为民建联每年收商家嘅捐款， 咪住先，你净系 民建联喺每一次嘅立法会入边，对于反商界嘅议案，多数都唔系弃权就反对。大家先攞立法会大会弃权等于反对啊嘛。 更重要嘅就系佢收咗好多中联办嗰啲咩字画啊 ，click click 攞嚟做呢个拍卖噶嘛。咁系咪真系会帮中央啊？唔系中联办去讲说话咧？咁 咁同埋。咁我係咪可以告民建聯？你收商界嘅捐款，跟住你就喺立法會度為商界投票講説話，咁你係咪死先？ 喂，咁其實變相就係、是、嗱，如果真係咁講嚇，魚死網爛，咁會唔會有人真係會借啲嘢逼佢立正黨法咧？ 政黨法呢， 如果逼到咁嘅地步， 咁我就唔知啦。不過咧，政黨法就只係會對民建聯等建制派政黨有利嘅啫，對泛民其實冇乜利嘅。因為咧，民建聯啊、自由黨啊等建制派其實喺立法會咧係佔大多數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如果立政黨法嚟講咧，對於泛民嘅嚟講其實並唔係有利，即係對可能對民建聯有利啦，即係做到自己有利啦。咁 但系你始终嗰盘数迟早都会被逼交代出嚟噶嘛？ 咁当然系， 咪就系咯？咁点会有利咧？ 呢个同意啦。咁 但 系 对建制派嚟讲冇乜着数啊！实情嚟讲 系啦。不过我都相信啦，今次咧对于建制派嚟讲，其实佢哋都死啦吓。我觉得系嘅，我觉得对建制派嚟讲，其实都系 即系因为某一啲嘅政治因素，咁你逼到大家走投无路嘅时候，咁真系反咬你一啖嘅喺呢件事情上面。 系啦，系啦。 當然，我覺得就係 ICAC 去查肥佬禮同埋李卓人之間嗰個捐款嗰個利益嗰個問題，其實好正常，因為你有人舉報就自然要立案調查啦。咁 冇錯，但係 只係話而家都未正正式式咁樣樣可以做到一個結論啊，究竟起訴定唔起訴？你各大嘅建制報章啊、傳媒啊就已經講到好似佢哋有罪。 係啦、啊， 但係前提就係、如果係咁講，你大公文匯嗰啲每一年收咗阿爺幾多錢，你不如？老老實實啦， 我當投資，我當投資啦。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咧，而呢、這個啊，即係點講咧？而呢個建制派政黨，佢哋先至係有好大問題嚟，民建聯先好大問題，因為大家知道民建聯有一大筆錢咧，其實慳 地億億聲係啊，唔 知 邊度嚟 嘅。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泛民咧，其實雖然有收錢。但係泛民咧，其實佢哋嘅錢其實唔多嚇，主要都係依靠區議員嘅上繳啦。咁啊，而民建聯咧自己本身咧係有一大堆有一大筆錢喺度，即係有一大筆錢每年咧係講緊一億聲嘅嚇。咁當然籌款啊，你一個晚會籌六千萬啦，係咪先？ 係咯， 你仲勁過歡樂滿燈。 即係唔知邊位咧寫張咁爛鬼字畫就可以賣幾千萬嘅喎，幾恐怖嘅真 係。所以個問題就係、其實。你民建聯是不是有問題呢？其實我覺得民建聯很有問題。 有的，喂大佬，你是政黨來的嘛，為什麼你會收受某一些所謂中央政府的機構的一些捐贈呢？即例如說我捐一幅字畫給你，那幅字畫竟然可以賣幾千萬的。 是啊，六千萬啊， 即是那臭臭即是千幾萬臭臭埋埋可以有成六千萬的捐款的，一晚而已說的。喂，歡樂滿東華啊，做到通宵啊，成晚啊，先至話講緊幾多錢啊？ 都係五六千， 先至勉勉強強六千萬啫、如果唔係靠嗰啲是總理捐錢嘅話， 心口幾百萬、幾百萬咁， 你邊有可能有咁多錢啊？呢個真係當中嘅利益關係就好嚴重啦，真係。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咧，對於今次事件嚟講咧，即係我哋又唔係話企喺泛民嗰邊，只不過我哋站喺個原則上嘅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因為他們在討論這個議題上面去即站在肥佬禮那邊，但不是直接幫肥佬禮，他是站在跟肥佬禮同樣的政見上面，你就說他賄賂呢？那立法會很多政黨都死得了，例如這個民建聯是首當其衝、即例如我們說張曉明那首字、賣了千多萬， 為什麼可以賣到千多萬 呢？接著 我們就說張曉明商界和民建聯勾結，咁我系咪可以去告佢咧？ 唔好意思啊，佢系以个人身份捐俾佢噶咋？ 唔系、肥佬咧都要个人身份捐噶。咁我系咪可以？咁我系咪可以去 ICAC 投诉话张晓明、民建联同埋嗰班商界勾结咧？ 佢管唔到嘅，因为嗰个系中联办官员嚟嘅。 唔好意思、中联办官员都系要受香港法律。你虽然话系中央派落嚟嘅官员，但系你一定你都要受香港法律。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做咩都得㗎啦，你話自外法權啊，唔係喎大佬， 咁就冇啦，呢個唔係外交嚟㗎嘛， 咪自內法權 啊，呢個係梁振英所講嘅內交嚟㗎嘛， 唔得㗎嘛，其實 哎呀唔好意思啊，一男子因素唔俾查， 咁呢個就係佢嘅問題啦，即係呢個法治係咪咁樣 真㗎喎，香港特首只要話我唔查就唔查㗎啦嘛， 同埋我亦都可以指責民建聯收受商界捐款騙商界喎， 所以我都係嗰句啦，中央良心官員快啲查下梁振英究竟有冇啲咩瓜葛嚇、即係你打老虎呢就打周永康都唔止嘅，我覺得快啲查清楚究竟佢同周永康有咩關係， 冇錯冇錯 ，OK 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講人講事。 广州话俗语词典， 猫儿洗面系咁儿，广州话嘅歇后语洗面即系洗脸啦，系咁儿意思意思咁啫。人们认为猫儿洗面好随便，比喻做事好唔认真，只系做个样啫。例子，你总之随便做下就得噶啦，猫儿洗面系咁儿啦。 以上资讯系由盈希话你知。 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喂，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你而家听紧嘅系？ 68号电台综合频道。 港人港事。 好啦，第二节翻嚟讲人讲事啦，我哋就讲下呢个亚视续牌申请嘅审批啦。咁呢个通讯局就啱啱过去嘅时间咧，就已经倾好啦。我都见到黄应士就去开会啦，吓、啊、咁就开始倾下呢一个亚视嘅去向啦。咁其实嗰日咧，真系简直系亚视喺传媒上面高调嘅造势大会啦，吓、啊，即系出尽所有人力物力咁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同唔同嘅媒体咧就系讲啦，啊，我哋亚视咧就系集体回忆嚟噶，啊，我哋咧系一个经典嚟噶，希望香港人俾多一次机会我哋啦，啊，咁我都相信好有信心咧，我哋可以继续续到牌噶。 我好隆重咁同大家讲啦，其实我本身都系。非常之反對呢個亞視續牌啊！即係申報你， 即係咁樣講噶。葉家寶就話：香港唔能夠冇咗亞視。其實呢啲咧唔係我哋講噶，係啲市民講噶，好多市民都係咁講噶。 愛港力咪咁講， 愛港力啊，咩咩之星啊， 亞視之星啊， 又嗰啲咩咩青瓜會啊，可能就會幫佢嘅。 萬年老妖可能咁講啊！啊，呢、這個萬年奇女子啊，真係。 诶，呢个亚视啊，真系冇得睇咧，睇唔到强人，睇唔到唔知咩咩节目咁啊，啊，睇唔到呢个把当哥咁啊，真系嗰啲师奶系咁讲嘅，喺嗰个咨询会上面。 系啦，咁啊，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以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讲紧呢个亚视 即系嗰啲就唔再重复啦。 咁啊，但系我哋都想喺度讨论啦，就系关于亚视佢嘅。生存價值或者佢個作用，其實係咪已經消失咗咧？嚇，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我記得我好疑惑一樣嘢咧，佢第一時間葉家寶其實第一時間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未來幾多年又會再投放20几亿， 係20几亿。但係大家要留意咧，其實咧，佢投放20几亿，其實某程有啲咧，其實係唔係喺所謂節目製作方面，佢係講緊嘅機器啊，或者係嗰啲。 宴会费啊， 唔系宴会费，机器主要都系机器啊等等嘅投资上边噶。咁啊，即系 佢有投放机器嘅咩？ 听会上面有咁讲， 佢有投放机器噶， 我唔知啊。 但系其实佢而家都仲用紧标清嘅， 系啊。 咁点样投放机器化佢？ 唔系佢就话 佢仲要卖频谱俾人哋。 唔系佢当初喺公听会上面，即系通讯过公听会上面，其实都强调就系嗰二十几某有啲咧，其实就抌喺机器啊器材上面噶。即係佢咁講啦， 係咩？ 咁啊， 我仲以為佢係攞嗰啲錢嚟俾盛品如玩女添。 我唔知啊。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亞視本身咧，其實嗰個虧蝕程度已經好嚴重啊。王晶其實呢幾年入邊都借咗好多次錢俾亞視，講緊每次都幾千萬啦。 到今時今日都係噶， 每次都幾千萬噶。 可能呢個月嘅出糧都係仍然係咁樣嘅啫。 同埋亞視試過近一兩個月，其實因為係啦拖糧，因為佢俾人告要破產，佢凍結咗個户口，拖咗成幾日。咁啊，亦都係啦。對於一個正常運作嘅企業嚟講，其實已經好有問題。咁啊，你唔可能靠住一個股東去不斷咁借啲錢俾你。 對唔住，嗰個唔係股東嚟噶。 啊，係唔係正式嘅股東？唔係正式股東嚟噶。藉住呢個阿黃山啊，另一個黃山去操即係 實情咧，就唔係黃炳關，就應該係盛品如都有啲股份嘅。 即係嗰啲公司啦， 只不過係佢可以拉攏埋其他即係。 其中一個黃炳君啦，咁然後先至可以話事嘅啫。 係啦，因為佢其實係藉住啲公司嘅去操控， 所以呢個旺旺老闆咪炸曬營咯。 因為大家知道旺旺嗰啲股份仲未放嘅，其實 而且仲打緊官司嘅，係啦。 咁啊，當然啦，你話其實例如好多嘅媒體嚟八五二等等，其實佢哋都有討論過亞視其實有咩死因咧？其實首先第一要留意，其實亞視本身咧，佢就係有即係例如舉個例，亞視佢係有佢遞上去俾政府嘅財務報表咧，佢係仲未完全去更新。 喂，其實佢好冇誠意嘅喎，通訊局係咁追佢，佢都係唔俾咁拖下拖到臨尾先俾嘅。 係啦，同埋大家要留意。因為其實亞視問題咧，就係佢嗰個財務報表上面咧，其實都仲係以前嗰個股份比例，即係例如有啲即係佢藉住幾間公司有亞視嘅多數股份啦，但係嗰啲公司咧仲係查家嘅公司啊。 其實已經轉咗嘅咯， 其他股以前股東嘅公司啊，即係港府係批准咗，但係佢遞上嘅財務報表仲係呢啲公司持有呢啲股份啊嘛。 咁咪又出入？ 其實就開始有出，其實有出入噶。咁當然我哋唔排除佢係藉住去入股呢啲公司，或者係攞咗公司嘅經營權去操控啦。咁呢個唔知道，但係問題就係佢即係好明顯有財政混亂咯。如果你既然就係要有咁多嘅股份嘅時候，你點解唔藉住一啲公司嘅財技或者行政嘅程序去將所有股份集中埋一齊呢？即係可能啊，呢間公可能 A 公司，可能係 A、B、C 呢四間公司夾埋有50%股份。既然你是大股東，為什麼你不可以用一些行政程序，例如 A 公司 ABCD 四間公司將所有的亞視股份賣給轉去 E 公司那裡呢？ 為什麼要這麼多空殼公司呢？ 是啦，為什麼 這個是一直以來亞視的疑問來的嘛。 沒錯啦，還有、哦、根據公司註冊處的資料，這些公司都還是那些舊股東的。 是 那就是說什麼呢？就是你成分根本就太複雜，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是啦，你控制不到，而且你真係收攞得絕大多數控制權嘅時候，你應該係將所有股份集中埋一齊，或者精簡成為一兩間公司就算 了。但係佢好奇怪，佢係好刻意係咁做喎。而家 係啦，問題就喺呢度啦。咁另外，你亞視本身咧就已經係失去咗一個經營嘅能力。 係 咩叫經營嘅能力呢？其實就係話咧，你個個月蝕緊錢嘅大佬，你點掂啊？你個個月都係你個個月你燒成百幾二百萬，咁你點算咧？係咪？你已經即係正如我以前喺公聽會、立法會公聽會所講，你間電視台已經失去咗獨立經營嘅能力，你冇錢啊，大佬！你變成咗你又冇廣告，你又冇盈餘，咁呢間企業蝕錢嘅喎。 嗯哼， 好變態嘅，其實係一個好變態嘅行為，同埋你藉住黃晶不斷咁借錢俾你，藉住咁借錢俾你，咁你點搞咧？咁當然，例如你嚟講。我哋讲呢个亚视嘅最近一个节目啦，上手讲下啦。 哇，讲起呢一个节目， 香港乱商啊，真系啊！ 我咁讲啦，真系离晒大谱。 你有冇睇啊？ 咩啊？唔系睇唔睇嘅问题啊，而系有人声称自己就唔收受政党利益， 系啊， 冇收过人哋嘅钱噶嘛。 系， 而家佢收政团嘅钱做呢一套所谓香港乱商，点解释啊？ 收政团嘅钱嘅咩？ 你知唔知边个做嘅？其实呢、這个， 我记得好似陈勇有份啊嘛。陈勇，大家知道陈勇系新社联嘅理事长嘛。 虽然佢唔嗱， 人大 点解咧？因为呢个节目好得意嘅，喺个节目里面咧，其实唔明显嘅。但系咧，去到临尾嘅时候咧，新界社团联会个 logo 出咗嚟， 系制作 赞助制作， 哦赞助啊， 嗯， 咁啊死啊，收钱呢、這个摆 咁咪即系等同于呢个当年商台咩十八同仁爱乐区咁啫嘛？喂，你即系咪收咗人哋钱嚟到做？前面你话你自己香港良心，但系唔收受政党嘅或者政团嘅利益噶嘛？ 系啊， 吓咁而家你收咗，咁算点先？ 咁大家留意咧，其实香港乱商你有冇睇？其实 我冇睇， 香港， 但系佢有讲过，好似系关于一啲香港境内嘅暴动嘅一啲嘅记录啊嘛。 其实大家要留意，其实我哋以前香港史系列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六七暴动啦，我哋有介绍过六七暴动点样嚟嘅咧？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左派對於港英嘅嚴重不滿， 一嚟 呢個係事實啊，即係呢個不能抹殺嘅事實，即係唔可以淨係話左派因為文革所以頭腦發脹，唔係淨係咁嘅啊，因為大家知道自1949年之後啦，港英對於左派嘅打壓係非常之嚴重嘅，例如盧孝啊嗰啲咁樣。 即係又要註冊啦，又要搞直接消防條例同埋管理啊嗰啲咁樣啦。另一方面，真係文革嘅，例如我哋講啲高層啦，駐港嘅高層啊，費事俾人鬥啦。 係，因為大家於是乎搞埋一份。 係啦，因為大家知道當時文革嘅時候咧，好多駐外嘅機構啦，駐外機構大使啊等等咧，其實都係俾佢哋所屬嘅。 唉，難聽一句，其實係失控嘅，連周恩來都覺得係失控嘅。 系啦， 据翻阿罗夫写嘅关于周恩来嘅一啲记录，其实佢每一次系三更半夜叫啲人讲几个钟头，讲到牙血都出埋嘅。 好简单啫，呢、這个讲六七暴动嘅时候，有堆外交部嘅造反派去呢、這个英国代办处度抗议火烧代办处。 系 当时咧，周恩来系召见外交部班造反派去闹噶。就係話，即係話你哋點解要啊搞亂國家啊？跟住嗰班做品牌話，我哋執行毛主席嘅政策 嚇。 跟住周恩來就話，外交事務係黨中央授權國務院去處理噶。 幾時到你哋話事？ 幾時到你哋話事？嗱，呢件事呢啲事係真噶，就算連港台嘅 係事實嚟嘅，係係係。 周幾多年都有， 就算 係 啊， 無疑 啲記錄，啲記錄全部都有寫噶。 周恩來真係咁樣， 真係有發生過，係啊， 真係咁樣兜口兜面， 佢真係鬧外交部噶，係啊。 咁同埋當時嘅外交部長阿好同志已經靠邊站啦？ 正確嚟講，唔係外交部啊，嗰、那個係外交部裡面嘅嗰個咩革命委員會搞出嚟。係 啦，因為當時 嘅外交部已經係冇用嘅啦，無用武之地。 因為當時嘅外交部長阿好同志咧，其實已經靠邊站啦， 已經被人掟埋一邊變棉花雞嘅啦。 阿好同志就係啊，呢、這個毛澤東講嘛，喪禮上面講啊，陳毅是個好同志嗰位。 咁又點啫？啊！佢就系因为咁俾人掉埋一边啊嘛， 因为大家知道啦，好同志， 佢想出声噶，但系俾班革命嗰班所谓嘅唔知咩人啊嘛，你收声啊你咁啊，而家唔系你话噶咁啊， 阿好同志就系因为喺呢个异域逆流被批斗 啊 嘛， 冇计啦呢啲嘢系啦，咁啊讲翻亚视先， 系啦，咁啊六七暴动其实某程度上呢两个原因夹埋一齐，咁究竟啊？你播香港乱伤，你系为左派倒米啊？ 嗱，其实咁讲啦，佢呢个节目咧就系话。在那個標題上面叫做宣揚避免社會動盪、啊、但是它裡面引的一些資料呢，例如1956年的九龍雙十暴亂、啊、即是國民黨的右派啦 的、 啊、那六七暴動就是左派啦 是、 其實它有個漏了的，應該它有講過這個關於旺角暴動的89年是的、 哦 啊、92年的、石崗難民營啦、啊、暴亂啦，94年白石難民營啦等等啦，跟住咧，其實佢後面仲有嘅話，據報就係話講下近期嘅、嗯、近呢幾年咩七一上街嗰啲咔咔嗰扎啦，嚇都應該好似有講嘅，爭佢講幾多嘅啫。 就係話社會動盪嘅原因啦，其實你同呢啲事件其實有某程度上嘅分別。我哋 有一樣嘢我唔係幾理解嘅、啊，就係、是、如果你要引暴動嘅話，點解你唔引呢一個再舊啲嘅咧？如果你咁串嘴啊嘛， 呢、這個散港大罷工， 唔好講散港大罷工啦、啊，再前啲啦，鄉民。鄉勇暴亂咧，即係喺港英時代覺得係鄉勇暴亂嚟嘅，即係呢個新界抗爭啊嘛， 即係 抗英運動啊嘛， 英國進駐新界嘅時候、 啊， 受到當地嘅士族係嚴制抗爭， 啊、 甚至係將一某姓加持嘅鐵門運翻 拆埋啊嘛，去到1925年先俾翻佢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呢啲你唔講，點解你要講呢、這個嚇、啊？即係呢個雙十暴亂、六七暴動啫，嚇、啊， 即係講你自己有利嗰啲啦，同埋大家留意。啊！呢、這個散港大罷工啦，啊，某位左派歷史嘅作者咧，係講到咬牙切齒嘅喺呢個香港電台嘅香港歷史節目啊， 嗯， 即係嗰個周山， 係啦， 講到好， 即係甚至乎越南難民營嘅暴亂，其實同香港有咩關係啫？ 佢哋就可能下意識就係將一啲所謂暴動或者暴亂全部搜曬出嚟，就話俾你聽，哦，香港社會暴亂係唔好嘅。 但他亂扣帽子喎，咁即係等同於 佢咪變成咗你唔中？你講呢個係歷史嘅節目啊嘛？歷史節目我哋就第一，我哋要企翻喺當時嘅 背景啊嘛， 時空嘅背景去討論啦。同埋另一方面，我哋要拆解究竟喂呢件事究竟係咩性質嘅暴亂，或者乜嘢性質嘅處理？喂，你如果你係亂剪一通嘅，就即係顯示你陳勇冇文化。啊，當然陳勇本身就。啊，講自己係社工啦，咁啊，咁啊，你本身咧，其實佢自己係一個好標準嘅政客。嗱，舉個例啊，以前咧講緊即係講以前拉布嘅時候，佢自己有 Facebook 嘅，陳勇嘅 Facebook 噶，大家留意啊。 冇噶，好劲噶！嗱，佢呢段 唔系我讲埋先， 讲埋少少。 当时咧，佢就讲拉布，就话反拉布，就讲咩要议事规则啊等等。 系 咁，我就当时我就同佢讲啦。我当时我喺 Facebook 直接问佢嘛，喂阿陈生，如果他日民主派喺立法会过半嘅时候，你系咪支持咁样用咁样嘅方法制衡拉布先？ 啊，唔识讲噶咯。 唔系佢就话啊收。佢就咁講嘅，佢話啊，其實咧，我哋要好似整門框咁樣啊，過到人過到自己咁，好婉轉咁樣去揈咗你。即係咩事咧？佢話即係話，我哋要整啲適當嘅門檻啊，人哋可以過到，我自己又可以過到咁嘅意思。即係用好婉轉嘅方法去化解。 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啦。 因為其實我都要同大家講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即系你话我企喺泛民主派嗰边咩？我又唔系喎。你话我企喺建制派嗰边，我又唔完全系。我意思，我集中点就系，我哋要有个制度，就系两方面，你执政同在野嘅角色始终会有逆转嘅一日。 系 你争在系几时会发生？我哋要确保就系少数派可以有公平嘅环境去发声，唔系可以俾唔会俾多数去封杀。 呢个系你当初玩噶嘛？ 系啦，你都强调多数唔可以进行暴力。亦都唔可以咁样，即系我咁多年嚟嘅论政态度，其实都系咁样嘅。即系你唔可以借住你多数派。 重点就系你唔可以今天的我打到昨日嘅我啊嘛。问题系你而家当初点解要搞而家呢一个咁嘅模式，就系要希望连小众都可以容纳到啫。就系因为你觉得以前港英时代单议席单票制就系对一啲嘅政党有利啊嘛，但系对于小圈子嘅政党就好不利噶嘛。 即系民意小嘅政党， 民意小嘅就俾人掟埋一边噶啦嘛，分钟连议席都冇啊嘛。所以你先咁玩嘅啫。但系而家到头来啊，就是、因为泛民有啲可能激进嘅。自稱係進步民主嘅 制度去， 喂玩呢個制度你就話唔啱咯，咁你係咪即 係 自我矛盾先？ 即係簡單嚟講，例如民進黨太陽花所括弧學運啊嚇，究竟你話你哋陳慧廷、林非凡或者民進黨班友認為立法院嘅因為啊國民黨多數，你就認為啊議會失效，但係問題就係當初單一選區兩票就係你民進黨提嘅噃。 系啊， 即系你林义雄走去绝食， 人哋系玩 呢样嘢去推动民粹，逼国民党屈服。 人哋系玩翻你嘅游戏规则，而家系你破坏游戏规则。 系啦，国民党同意嘅时候，大家一齐过嘅。喂，你选你攞唔到过半，或者你输到趴街，你就话个议会失效。 系， 喂，咁系咪有问题先？例如我哋又讲，即系我哋之前讲过林佳龙啊，佢而家做呢个台中市某区立委，就选紧大台中市长。喂。如果他日你当选大台中市长，我啊国民党啲人率众嘅占领台中市大台中市议会，咁你林佳龙系咪要出动警察去赶走佢哋先？定系你好似啊，你要做立委喺 Facebook 上面讲啊，你太阳花好伟大啊，啊学生好伟大啊，你系咪咁样先？ 咁我唔知啦，皮一时迟一时啊嘛。 即系好似学我哋学啊 OP 啊柯文哲个某个幕僚啊张 X 心咁样讲，换位置换脑袋。是有前途噶， 哦系啊， 即系话你哋班友根本就系咁嘅态度，即系正如我哋上一节讲蔡英文同埋苏贞昌，佢哋本身执有公权力嘅时候就做，即系好霸道或者系唔理你，到咗在野啦，冇公权力嘅时候就喺度抽水，即系我哋套翻嚟香港啦，即系转翻过嚟香港，唔系套翻嚟，转翻嚟香港啦。你作为一个执政一派一多数派，你系要保障少数嘅空间。而少數派亦都要尊重個原則去，我大家都知道呢個多數暴力啦，擺明係。但係問題就係你要尊重翻個多數人嘅權力，即係兩方面調和啊，唔可以 先可以令到嗰個政權平衡啊嘛，始終都係嚇。好啊，咁啊講翻亞視呢個節目啦，咁基本上就我唔知道究竟港管嘅條例係咪容許佢哋咁樣接受一個政團嘅贊助，因為問題就係你始終新界社團聯會咧係一個。你又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完整的政团，因为它又不是政党，它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团体，但是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收受即是收受这个金钱或者赞助，然后就可以做一些关乎到是有政治偏向的节目呢？即是类似 ATV 焦点的时候，我们都成日被人投诉，我们都投诉他们啦，但是现在今次这个又算不算是呢？ 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 这个真是一个灰色地带。但是从这个节目来讲，很老实说自我矛盾在先，他都没办法解释，就是 你既然你当初话我哋唔收受啊任何嘅利益嘅时候，即系你系政治中立噶， 系啊。 咁你喺呢个时候点解会整一套咁样样嘅嘢，而又可以将现时我哋见到嘅社会问题系套落去呢个节目身上咧？ 冇错， 吓、啊。而事实嚟讲就系话有好多嘢系未发生嘅、哦，咁你咁快界定系会发生？ 咁就好有问题。 咁哇，你哋真系变咗先知噶咯，即系话学梁振英话斋就系、是、啊，未审先判嘅又系，中意话系啊，系会乱，佢哋系会乱就会乱噶啦。如果系咁，咁不如你算一下自己仲有几耐命啦，系咪先？啊， 即系好似我哋讲梁振英有句名言噶，就话喺犯法同唔犯法之间系冇中间噶， 但系佢成日做中间喎。 系啊。 揾灰色地带喎、 啊啊， 你谂下，通讯事务局都话我系唔续牌俾亚视噶啦，亚视摆明有问题嘅，唔系，即系我系，即系我都同意系可以俾新牌 HKTV 噶啦，但系而家就系你玩灰色地带，又突然间 有权咁做， 系咯，又突然间玩呢个中间条款，然后话我系唔俾佢啊，你吹咩咁？ 咁所以其实好有问题，其实好有问题。不过大家要留意有一点噶，就系话咧。我哋喺亞視續牌呢樣嘢上面睇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我自己嘅判斷啦。咁啊，通訊局照計應該唔會俾亞視續牌噶啦嚇。咁啊，行政會議究竟點樣搞咧？啊，呢個係值得觀察啊。 嗯， 呢個係我哋後續。咁當然要講翻就係話亞視到底啊，即係到底亞視佢係咪啊？香港係咪冇應該冇？香港係咪冇咗亞視？係咪可以冇咗亞視呢樣嘢？即係。以前呢香港的确是不可以没了亚视，因为一个公平竞争嘛。而且当年的亚视都很好励精图治，例如我们说黎的年代、金钱年代，甚至是林伯年代，都是很 你怎样你怎样蚀钱都好啦。阿林伯蚀了成三亿，但是问题就是人家都依然是有心做下去嘛。 没错啦， 只不过是做到因为他自己那个母公司出了问题，咁先至被逼卖盘。即系又亦都包括政治問題啦，佢喺台灣嗰個政治問題，咁、嗯、所以先賣盤嘅啫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到頭來話俾你聽就係、是，就算原來之後啊、林伯恩之後啦，嗰啲嘅繼來者原來哇都唔係做電視嘅直頭， 係啊， 連個心都冇嘅， 冇錯 啦，亂嚟嘅亂肥嘅， 你連你自己嘅劇集團隊都唔去經 營，都冇埋咯， 係都冇埋啊，散曬。 睇翻近年近期阿劉錫賢。啊！呢、這個擺到明係亞視自己有的啦， 係啊，冇錯啊， 嚇、啊、佢都話咯，係啊，我係收佢一份人工啊，不過冇乜嘢做咁解啫。我已經幫佢好好咁打完搶噶啦，佢話收咗錢唔使做嘅， 所以個問題就喺度咯。你又唔好好養住你啲人，跟住咧你條 team 咧就由得佢散，即係咩咧？就係坐視你自己嘅嗰、那個競爭能力漸漸流失。你就当啊，你成日强调话哦，我以前做咗好多好好嘅剧集。 咩今夜不设防，有嗰个监制仲要话俾多次机会我哋啦，我哋已经好努力咁做紧。问题就系、是、 唔系当时咪嗌咯，我哋俾咗好多机会亚视噶啦，亚视自己冇 咩 啫。 你唔争气，你士气低落系你嘅问题啊嘛，唔系我哋唔睇你嘅问题啊嘛。 冇错、啊， 就算我话我睇好你，你争唔争气至得噶？ 冇错啦，呢个先系问题。 呢个系你老细究竟点样对待你呢个员工或者成个电视台嗰、那个嗰、那个态度啊嘛？系啦，呢个先紧要啊嘛。 同埋大家要留意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亚视成日强调你经典台，唔系经你岁月流星台啊，讲翻以前啊，我哋天蚕变啊，啊大地恩情几叻几叻。但系问题就系呢啲系佢哋前人嘅心血， 系 前人嘅做嘢。但系問題就係你唔係而家啊，係啊，你而家你亞視只係靠呢啲老本， 把 X 或者係呢係唔係呢唔係呢啲老本啊？呢啲蝕錢，你呢啲唔值錢，係 唔賺錢嘅，係 唔賺錢嘅老本就喺度攞嚟講。但係你而家你冇一個後繼嘅接力啊嘛，你冇新嘅劇集啊，你淨係賣劇或者係做啲無聊嘅綜藝節目啦，或者係啲所謂嘅新聞性節目啦嚇。你根本就喪失，你根本就冇嘢去填，冇嘢去接力啊！咁我想問啦，咁香港多呢個電視台，究竟係咪唔多咧？少呢個電視台係咪唔少？ 唔係喎，我哋要做亞洲 CNN 啊嘛 ！C 佢老豆，你點可以咁咧 ？C 佢老豆，真係啊！即刻講啦，即係幾有回音 ，C 佢老豆，豆豆豆，幾好啊！真係。好好嘅回，好好嘅回音啊！ 非常 好，這個、回腸嘅回音啊！ 真系 就系、是，其实咧我哋讲 CNN， 嗯，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讲啦，都系讲嗰句就系话，你作为一个电视台，你 你連接力後繼嘅嘢你都冇嘅時候， 冇噶。你望下而家個 情況，即係強調你先人嘅努力啊。 最簡單， 唔係大問題就係你要留意喎。先人如果當年嘅先人都好似你咁嘅態度去唔做劇集或者 hea 做啊，做亞洲 CNN， 咁你今日仲係咪有好多嘅嘢俾人津津樂道先？ 唔係喎。 系咯，唔系咯， 对等啊嘛， 唔对等咯，即系唔系啦。咁你变成咗你根本就丧失咗呢个能力。 你唔好话咁长远啦，而家最简单啦，呢个香港乱商啦，呢个节目啦，其实系冇预告、唔知情底下突然间弹出嚟噶嘛。咁你都见到啦，边有人咁失败噶？你九点半不嬲做开嘅嗰啲嘢，突然间 cut 咗，播呢套咁垃圾。 所以其實亞視本身的行政其實很混亂， 是亂到不得了， 很混亂的。同埋我哋講一個電視台咧，就算你腰斬節目，就係會有影響啦。但問題就係話，但你要留意，問題就係話你腰斬節目，你有一個穩定的程序嘛。呢個電視台你要穩定噶嘛， 你有預告㗎。 即係你例如無線咁，你都要穩定噶嘛，你唔可以。完突成日突然之間抽起啲節目， 係啊， 換啲新節目落去。 佢而家真係咁喎。 你而家喺個係啦，而家亞視就係啦，突然成日就突然之間抽起啲節目，放啲新節目入去，咁你變成咗你個台嘅經營係好唔穩定。 例如 我 哋講《 歲月流星》，《歲月流星》有啲電視劇咧係剪嘅，即係特登剪，即係例如舉個例，包青天咁樣。咁大家知道包青天有140多集啦，咁播下，播到去60多集啊！我已經係《歲月流星》一週年啦，要播今日睇真啲啦。於是就抽起可能佢60多集嘅一個啊，係抽起咗馬堅濤嘅單元，就呃呢個啊焦恩俊同埋啊杜滿新，即係龐泰斯啊嗰個單元， 即 係 完全係冇拉更， 係啦，就係袁潔儀啊嗰啲嗰個單元入去啊，顧冠中啊嗰個四個比較四個比較知名嘅明星啊，抽特登將呢個嘢抽呃咗入去，好啦，跟住咧又剪喎、啊，喺最後嗰幾集係剪喎、啊，剪 佢真 係 冇再播翻我嗰陣有句嘢。 好啦，跟住播完今日睇真啲啦，佢就再播馬堅濤單元，再呃幾個單元，但係去到90多集又停喎、啊，即係停啊，直情停啊， 唔 再播啊， 根本係唔知做乜、 啊。例如我哋講公安 T 嗰單元啊，或者係米雪姐姐嘅單元啦、 啊，即 係遼 國嗰部分啦、 啊，或者最唔係米雪姐姐係做 啊米雪 做滄海月明珠幼女，即係假生個假王子嗰個單元。咁同埋例如最壓軸嘅。阿伍卫国同埋阿刘晓庆嗰个单元， 拜拜， 呢个都冇埋，即系话咧，其实佢剪啊，即系停啊，你一个电视台，你嘅节目嘅，你要跟翻个顺序播噶嘛，系咪？你唔可以话播到一度去剪佢啲片段就算数，跟住就。播呢一個節目去， 佢其實佢根本 再播呢啲嘢，你根本就冇一個。 佢純粹只係塞個頻道啫，即係你都知道佢攞咗咁多條頻道，佢都想話盡量塞咁啊。 唔係啊，個問題就係我意思就係佢根本就冇心去經營一個電視台。我哋攞包青天頭先嗰個例子就係、 是， 你包青天你就應該播曬佢，就播曬佢，唔可以中途停噶，大佬。你又會有問題。 佢冇咁嘅意向咯，擺到明。 所以亞視佢。咁樣嘅經營手法係出現咗好嚴重嘅行政混亂嘅問題，呢一個係值得去大家去討論嘅。其實 ，OK。 你而家聽緊嘅係？ 你而家聽緊嘅係？ 喂，你而家聽緊嘅係？ 你而家聽緊嘅係？ 你而家聽緊嘅係？ 68號電台綜合頻道。